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100.6 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至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个世纪40年代，西安出土了一批唐代文物，其中有很多黑人俑。有人觉得好奇，这唐朝还有黑人吗？其实那个时候啊，长安城已经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了，大街上各种肤色的人满街走，大伙见怪不怪了。当时还曾经流行过这么一句话，叫昆仑奴新罗婢。新罗的婢女受过专业训练，乖巧能干，昆仑奴呢，个个体壮如牛，性情温良，踏实耿直。这两种人都是当时豪门贵族的抢手货，甚至说谁要是带两个昆仑奴当保镖，那家伙倍儿时髦，很有范儿。那么这昆仑奴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这是古人构建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梦中奇遇，鬼怪神仙，异世侠女陆续登场，一场场爱情的悲欢离合委婉动人，江湖间的侠义看得人荡气回肠，更有洞府仙山，各种精灵鬼怪荒诞不羁。深入了解，您会惊异于古人的想象力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宋传奇之昆仑奴上集。说起昆仑奴，可能有人想到了昆仑山。传说这昆仑山是通往天界的必经之路，乃是万山之祖。古人把这座山脉称为龙祖之脉。李白题诗：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，来赞美昆仑山。毛主席也谱写过横空出世莽昆仑的华章，还有女娲炼石补天、精卫填海、王母娘娘蟠桃盛会、白娘子盗仙草救许仙和嫦娥奔月，这些神话都跟昆仑山有关系。西游记、封神演义、天龙八部这些小说里也能看到昆仑山的影子。昆仑山这中国第一神山的美名传遍了天下，但是说了这么多，这昆仑奴和昆仑山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关于这一点，还有学者专门考证过，他们发现这黑人奴隶不是来自非洲，跟昆仑山也没有关系，这些人是从南海贩运过来的。据现代考证，中国历史上的昆仑奴是来自西贡的亚洲马来黑人。印度历史也有记载，这西贡自从公元3世纪以来，一直就是亚洲最大的奴隶市场，主要向中国销售奴隶。这种贩奴行为一直持续到了明朝还有呢。且说唐朝大历年间，有一个高干子弟名叫崔生。崔生的老父亲是朝中重臣，家里头地位显赫，跟当朝一品大员郭子仪走得非常近。崔生堂堂少年，长得玉树临风，性格是温润如玉，言谈举止很风雅，符合很多姑娘梦中情人的标准。有一回，这一品大员郭子仪生病了，于公于私，这崔生的老父亲都想去探望一番，于是乎就委托儿子崔生去郭大人府上看望一下。崔生带着厚礼，让仆人挑着，直奔郭子仪府上而来。郭子仪呢，正躺在床上养病呢， 听说崔大人的儿子崔生前来探望，郭子仪不敢怠慢呢，赶紧命令歌妓把帘子卷起来，让崔生进来。这崔生见到郭子仪，恭敬的一施礼：“郭大人，这几天您身体可休养好些了吗？家父一直挂念，特派我前来探望。”其实郭子仪这病啊已经没事了，他微微一笑：“啊，让崔大人惦记了，老夫啊就是老了，闹个小病也是常事儿，让你们费心了。”崔生您别看年轻啊，说话很老成，哪里呀、啊、郭大人这是为国家事务所操劳，朝中百官都盼望您早日康复，回去主持政务呢。这番话郭子仪听了，心里这叫一个舒坦呐。再看崔生长得一表人才，真是打心眼里头喜欢。崔公子一番话，老夫可不敢当啊。别站着，来来来，看座奉茶。崔生拱手称谢，一个歌妓搬过一把太师椅，崔生坐下之后偷眼观瞧屋子里边的陈设。郭子仪的府上用的都是一流的家具，这桌子都是好漆木的，上头彩绘着繁复的花纹，一看就价格不菲。可是最让崔生感兴趣的就是站在床边的三个歌妓侍女，个个是美艳动人，一个身穿红绡，一个身着碧裙，还有一个是一身紫衫，美目流盼，看得崔生心猿意马。这崔生不敢多看，偷瞄了几眼，赶紧低头不说话了。这个时候一个丫鬟端着一个果盘上来了，果盘里头这樱桃是饱满鲜红，玲珑剔透。郭子仪打了一手势，让红绡女把樱桃端给崔生：“来，崔公子尝尝今年新下来的樱桃，酸甜可口，不可错失啊。”这红绡女领命，一双纤纤玉手捧起果盘送到了崔生面前，然后燕语莺声地说道：“崔公子请用。”崔生毕竟年轻啊，脸皮薄啊，看见红绡女如此风情万种，这脸腾一下红了，害臊啊，死活也不肯接过来。这场景把郭子仪逗得直乐，几番推让下来，郭子仪发话了：“哎呀，既然崔公子不肯自己吃，干脆你就喂他吃嘛。”这红绡女不敢不听啊，闻听此言，果然拿起一颗娇艳欲滴的樱桃往崔生嘴边送。人家姑娘都这么伺候了，这崔生也不好再推辞了，羞羞答答的又不好意思，吃这樱桃差点没难为死他。红绡女看见崔生这紧张样，扑哧一声也乐了。这一乐不要紧呢，崔生更紧张了，樱桃啊都忘了吐核了，别别扭扭的吃了几个。这郭子仪呢说了一会儿话也累了，崔生一看非常识趣的起身告辞。郭子仪拉着崔生的手：“崔公子啊，以后有空就常来玩，多陪陪老夫。”说完了示意红绡女送客。崔生拱手告辞，抽身出来走到大门口，崔生转身跟红绡女告辞。他想跟姑娘说点什么，可是呢又不好意思张嘴，扭扭捏捏的也没说什么。倒是这位红绡女非常大方：“崔公子慢走，以后您常来。”听这话音，似乎这红绡女也是意犹未尽。崔生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得贼快呀，忐忑不安，一失礼又告辞一遍：“姑娘请回，小生告辞了。”红绡女带着笑慢走，崔生心里放不下呀，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。突然看见红绡女收敛了笑容，竖起三根手指头，然后摊开手掌反复比划了三次，最后又拿手指了指胸前佩戴的小圆铜镜，轻声说道：“请公子牢记。”崔生看得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刚要细问，红绡女已经关门回去了。一路上崔生就琢磨呀，可是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这红绡女到底什么意思呢。回到家里，崔生把如何探望一品大员跟父亲汇报了一遍，然后回到书房就开始发呆。这书也没心思看了，剑也不练了，脑子里边都是刚才那哑谜。三个手指头， 然后摊开手掌反复三回，再一指铜镜子，这究竟什么意思？整天唉声叹气，茶不思饭不想，精神恍惚了。这人家里头谁也不知道崔生怎么了，就听他嘴里嘟囔着，在那儿吟诗：悟道蓬山顶上游，明当玉女动星眸，珠妃半掩深宫月，应照琼枝雪燕愁。翻来覆去就这一首诗，谁也听不明白，就问呢。这崔生啊，跟没听见似的，谁拿他也没辙。崔生家里边养着一昆仑奴，名叫摩勒，比崔生大这么十几岁。看少爷整天魂不守舍的，这摩勒觉得呀，少爷好像是看上谁家姑娘了，害了相思病了。这天摩勒找了一机会就问崔生：少爷，您心里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每天郁郁寡欢的，要不然您跟老奴我说说。崔生看看摩勒，有点不屑一顾：嗨，你们这些人懂什么，说出来也没用啊。摩勒轻轻一笑：少爷，只要您说出来，我能替您解的烦恼，大事小情甭管什么事儿，我都会尽量想办法的。崔生闻听此言，心头一惊，顿时觉得这摩勒跟一般的仆人不一样。想了一会儿，崔生把这事儿啊就说出来了。摩勒听完了淡然一笑：小事一桩，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呀，何苦这么折磨自己呢？崔生一听：不是，听你这意思，你懂这个哑谜呀？啊，来快说说。摩勒是胸有成竹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这郭大人家里边有十院歌妓，这尽人皆知啊。竖起三根手指头说的是啊，您那位红绡女住的是第三个庭院。手掌摊开反复三次，就是三五一十五啊，代表农历十五。胸前的小镜子是圆的呀，月圆如镜，跟前边两个联系起来呢，就是说呀，十五晚上月圆如镜，约您到三庭院赴幽情。少爷，这红绡女有情于您呐，这叫您十五晚上去约会去。崔生醍醐灌顶一般恍然大悟：哎呀，这红绡果然对我念念不忘，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不对，就算这谜语破了，怎么赴约呀？那是朝廷之上堂堂一品大员的宅邸，能随便进去吗？崔生有打兴奋的顶点一下跌落谷底了，这心呢凉了半截子。哎呀，只可惜这郭府戒备森严，哨兵林立，深更半夜的还摸进三院，这谈何容易呀？说完了，崔生是哀叹连连，愁肠百结。摩勒看少爷如此忧愁，想了想，要想办成此事啊，倒也不难。少爷，老奴愿意为您促成此事。崔生听了，转悲为喜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，连忙起身给摩勒行了一个礼：倘若您帮我办成此事，我愿意认您做义父，为您奉养天年。摩勒赶紧起身搀扶少爷：哎呀，少爷少爷，老奴可不敢当啊，您快起来，老奴只愿终身为奴服侍少爷。今天是十三了，那后天就是约会的日子了，少爷您准备好两匹青绢，到时候啊我自有办法。崔生一看摩勒胸有成竹的表情，也算吃了定心丸了，重新打起精神，满心期待后天夜里就跟红绡女约会了。到了十五这天，一轮明月初升，照在大地上清冷明亮。崔生在屋里边啊来回走柳，等着摩勒过来找他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度日如年呢。这个时候就听书房门滋妞闪进来一个黑衣人，崔生当时吓了一跳，再定睛一看啊，感情是摩勒换了一身行头，标准的夜行衣。近了看呢，是浓浓的一团黑色，望远了就看不见了，这人跟夜色啊融在一块儿了，很难分辨。摩勒腰间挂了一把利剑，还有一个飞抓百炼锁，背后背着弓搭着箭，手里边还拎着一包东西，不知是什么。崔生刚才还急得什么似的，这时候看见摩勒却问了：现在就行动吗？这两匹青绢有什么用处啊？ 摩勒十分镇定，少爷您别着急，我就是过来先跟您打个招呼，您在这儿等着，我先行动，等我准备妥当了再过来接您。崔生大惑不解，这还有什么准备的呀？摩勒一番解释，昨天呢我在郭府绕了一圈，晚上呢又翻墙进去查看地形去了，刚到十院门就发现一只恶犬挡路，这条狗非常警觉呀，而且凶猛如虎，今天晚上要是不先把这恶犬除掉，恐怕幽会这事儿啊也成不了。老奴提前行动，就是先去把那狗给打发了，然后再带您进去也不迟。少爷您别着急，在这儿哈静候佳音。崔生没说话，茫然的点了点头。摩勒转身出了房门，三步两步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了。从摩勒的专业行头就能推测，这个昆仑奴不简单呢，之前肯定练过。且说摩勒施展夜行术，眨眼的功夫到了郭府外头了，左右瞧瞧四下无人，摩勒由在腰里边掏出了飞抓链锁，对准了高墙刷一下就扔进去了，使劲一拽，咔，这飞爪呀就挠到墙上了，腰眼一使劲，蹭一个飞身，借着绳子的劲儿啊翻身上墙了。摩勒蹲在墙头观察一下院里的情况，这是郭府的偏院，巡逻的大都不往这边走，非常安全。摩勒把这绳子倒起来，把飞爪收好了，悄无声息的落在院子里头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沿着墙根的阴影就往前走，蹑足前踪啊，终于摸到了十院门，还没进去呢，门里头这恶犬就已经警觉起来了，两只耳朵支棱着，眼睛冒着绿光，伸着鼻子往前探。摩勒丝毫不敢大意，一旦这恶狗扑过来或者叫唤起来，那就功亏一篑了。摩勒沉住了气，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解开随身带的包裹，打里边掏出了几块东西，然后翻身上墙，瞅见院里没人，把这几块东西呀、往狗那边这么一扔。这是白天刚煮好的肉骨头，上边带着不少肉呢，香味扑鼻呀、就再狠的狗见了肉腿也软，这狗冲着骨头就过去了，一口咬住了就不撒嘴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摩勒逮着空当拉弓搭箭，这一箭奔着狗的喉咙就射过去了，紧接着又补了一箭直奔狗的心脏。半夜三更啊，暗夜当中就听噗噗这两声，身形如牛的一条恶犬立刻毙命，连哼都没哼一声。最大的障碍扫除了，这摩勒马不停蹄的往回奔，干嘛呀？回去接崔生去。少爷，那只恶狗老奴已经打发了，请少爷换上这身衣服，带好青绢，这就赴约去。崔生一看摩勒想的真周到，给他也预备了一身夜行衣。崔生把这衣服套上，摩勒拿出了青绢，跟裹木乃伊似的把这个崔生啊全身上下裹好了，然后往自己身上这么一系，这崔生丝毫动弹不了啊，感觉自己跟一个玩偶似的，忽然蹭一下耳边一阵风，好家伙，这摩勒背着一大活人还是健步如飞。崔生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这摩勒是个世外高人呢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沦落成一个奴隶，他有没有家人呢？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已经到了郭府了。摩勒依然用老办法翻墙，用飞爪链子锁抓稳了，脚尖点地，腰眼一使劲儿，趁势越过高墙。按照这办法一连越了十道围墙，这摩勒是不费吹灰之力把崔生就送到了三院门。可是再看崔生太刺激了，早就晕头转向了，差点没吐人家摩勒一身。摩勒赶紧把崔生解下来，也不敢说话呀，用眼神询问，那意思少爷您没事吧？这崔生一抬眼皮，一摁胸口，摇摇头，摆摆手，就那意思还行，没大事儿。摩勒环顾四周，